好風蕭蕭的時間，今晚大家接收有沒有問題？ 暫時有沒有，咁要睇下即係過一段時間先，因為以我哋以往經驗都唔係即刻開始有問題嘅，都係隔十分鐘到啦。咁禮拜一就比較麻煩啲，應該希望今晚應該冇事啦。 咁就要講講第二份施政報告啦，咁樣。咁先講個背景先。我聽講話一年零幾個月之後，呢份施政報告即係過咗之後呢，即是曾蔭權連任了之後呢，將會有非常大的動作。 在這個即是說那個政策上面 是 大動作。 是啊，當然就是指即是經濟方面，即是中央和香港會使很多錢在香港。 做研究。因為佢冚唪唥研究啫嘛，冚唪唥都喺度 做呢、這、一個做好多基建嘅嘢。 哦，做基建， 做好多基建。 香港仲有咩大基建可以整咧？西環條鐵路去咗西區啦，咁樣。 呢、這、一個當然係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啦。哦、聽講話係將會即係中港方面嚇，即係再起貨櫃碼頭啊，擴建機場啊，預備喺呢個五年入邊係使四千幾億咯。 即係阿蕭生，你再重申呢個係應該曾蔭權連任咗之後， 連任咗之後 係 OK 啊，所以而家呢個係一個過渡性嘅施政報告。 嗯， 似乎一句簡單嘅 comment， 好大起功喎，跟住就話好清楚喎，好大起功。 係呢一個就係聽講話三千億係由中央揞嘅。 唔係阿蕭生，其實有幾個問題，如果你聽我呢、這個，即係聽咗你呢句講法咧，我有幾個問題問你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呢個施政報告呢，老實講我自己都冇乜心機睇、啊、即係要睇咗重睇咗、啊、重點就算數。咁、如果係頭先你嗰個講法呢，曾蔭權喺呢幾個入面呢就應該係主要係集中佢個精力喺連任嘅部署上面，係啦，呢個星期一。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講話喺中央即係能夠批准香港有一個咁大龐大嘅基建計劃呢，換言之香港嘅戰略性經濟的地位在中央的心目中是有所改變，是不是、 越來越重要、 嗯、 因為在過去不是應該這樣說，即是在1906年即是1月至12月在香港集資是3000億。 我們今天看到，因為這個近期我看的數目是很驚人，在2000到2005年其實已經超過了上海、 啊、 即是現在你說就算說 H 股 A 股一起上市呢，都及不上在香港這個即是集資的地方， 即是香港在國內，即是我任你怎麼集都是香港的零頭來的、那個 還有一樣很重要呢，國內很多有錢的人是因為在香港集資之後有錢， 是啦、啊、所以呢他的那個現在是說在即是接下來的五年是將會製造香港一個即是龐大的泡沫經濟。 我的 comment 就是 包括了地產和股票。 嗱、這個有好幾個樣嘢我都要繼續要追問你嘅。第一樣嘢呢，我今日睇啲評論呢，有部分係話呢曾蔭權呢個施政報告呢其實好多問題都冇觸及，好多嘢都冇觸及。其中一點呢就係、是、港珠澳大橋。大家知道呢，講起港珠澳大橋呢，其實而家最大嘅阻力呢係嚟自廣東省。即係如果你頭先阿蕭生你呢個消息係正確嘅話呢，中央係咪需要擺平廣東省 呢？最後夾緊拍平嘅啫，即係呢個就即係到出年呢、這、一個換屆之後，嗰啲權力咪完全集中曬，即係咁樣。 即係啱啱好一齊，即係17大， 係啊係啊， 17大換屆，人次上嘅變動， 人次上嘅變動冚唪拍平曬，即係咁樣。咁即係話係要香港嘅股市啊，同埋呢個地產將會再爆發性上升，即係咁樣。 嗯，哇！呢、這個唔得了啊，呢、這個。 如果係喺五年使四千幾億落香港嘅話就， 嗯。 咁一年就集咗三千億嘅，咁樣你五年使四千幾億，即係北京揞翻三千億出嚟，香港自己拎千幾億嚟賠佢，咁倒四千幾億落香港嘅經濟度，咁當然係犀利啦，即係咁樣。 幫我計條數咧。 最近嘅股市要睇下另外嗰座馬仔爭唔爭勝先得喎。 嗯。 佢拍低你幾百點啦喎。 啊，北韓啊， 哦，升翻啦，升翻啦，升翻啦， 冇唔緊要嘅。 佢又爆爆兩個睇下咁樣。 北韓啊，即係閃界之疾嚟嘅啫，呢啲真係我覺得。 但係成個亞洲股市受佢影響喎，即係最恐慌，我相信日本、台灣嗰啲啦，南韓嗰啲啦。 係南韓最受影響咯，但係跌完之後即刻升翻啦，即係佢再試爆多幾次啊，即係用曬啲核原，用曬啲原料添啊，真係 唔成功添，好似啊嗰個佢本嚟想話爆地下 室係3000吨。 3000吨当量，结果又得200， 系啊， 廿倍，吓，十七八倍， 可能有啲唔够神咯，即系爆唔飘得咯，即系。 咁啊，阿小陈，即系讲翻香港呢、這个呢、這个情况咧，即系如果你根据而家呢个呢、這个咁嘅呢个咁嘅推测咧，佢曾荫权需唔需要喺个内阁入边，即系呢个行政会入边咧，转换一啲人去配合而家呢个新嘅 即系大家要明白到，首先就系、是。曾蔭權都講嘅嘢，其實即係話由呢、這、一個由呢一個積極不干預政策啊，即係轉為呢一個所謂嘅 積極干預 大市場小政府， 大市場小政府，其實就係要配合呢個北京喺香港嘅政策。 嗯， 頭先 Eddie 所講到嗰個話咩喺嗰個咩國話？邊春係國啊？咩爛鬼爛鬼行政會 議？其實主要係 嗰啲係分嗰啲係分咗裝嘅，唔到曾蔭權話事啊。上面要話邊益邊啲邊啲人，唔係你曾蔭權話我想用黎智英嘅黎智英咁乜乜乜乜唔得嘅，啱唔啱啊？上面分咗位俾你噶啦嘛，係要用 即係話喺呢一個五年入邊，喺呢一個啱大陸嘅五年計劃啦，因為佢剛啱又換屆呢次，大家好齊整嘅呢次。喺呢個換屆呢五年入邊，係要將每一隻嘅 A 股 B 股。都轉成香港嘅 H 股， 嗯，呢、這個就即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動作嚟。 咁所以喺呢個咁嘅基礎入邊，係數以幾萬億嘅股票搬落嚟香港，而呢幾萬億股票成功搬落嚟香港，香港經濟首先要繁榮啊嘛、 嗯。 香港經濟繁榮，首先就要喺香港使錢啦。咁、 嗯、 啊，即係大陸出雞，香港出豉油，大家一齊、嗯、一齊點咯，即係咁樣。 唔係玩下手嗰幾千億都賺咗翻嚟添，係嘛？但係即係點理解呢、這個即係中央政府呢個動機咧？嗱，即係大家知道其實上海都有得搞噶，即係甚至可能有啲人家講啊天津添。點解係寫上海同埋即係大陸其他嘅城市而一定喺香港咧？ 冇人會相信大陸嗰套監管制度，又冇人相信佢嗰套法治系統。你知唔知啊？嗰套核數制度啊，乜嘢即係完全係唔可以即係大銀碼去做噶嘛？嗰樣嘢，喂你畫一套咁樣嘅 system， 你又想千幾億人，你覺得即係難以置信噶嘛？即係其實成套嘢嘅 credibility 係 bank on 香港呢套 system。 嗰陣時有一個 case 就係突然間五分鐘唔算啊嘛。啊！交易嘅就最後嗰五分鐘唔算數，人哋平翻反打翻翻嚟嘅話唔算數。 喂，你係你嗰套 system 係點啫？我覺得好簡單。喂，你講乜 Q 嘢以法治國啊？就因為你開呢個六中全會啫。阿程翔個上訴期咪過咗期，咪又有得佢過 Q 一期，即係咁樣樣，應該依法呢個處理咗咁耐。 程翔咧就開完六中全會，肯定會放㗎啦。嗰件事已經 唔係個問題嘅 set 圖曬嗰啲。 喂，嗰個上訴期嘅法律都異同無物，因為開六中全會咪有得佢 defer， 係咪啊？使鬼你嘅法律？即係你而家係用一個咁樣嘅態度咧？你係冇可能咧，係叫人哋信你咁多錢啊嘛，即係咁喺嗰度先。 唔係，但係我舉一個具體嘅例子啦。譬如而家，譬如話，即係中國嘅銀行喺香港上市，香港嘅證監能夠即係掌握到即係呢真正具體呢啲壞帳嘅能力有幾高？呢個是其一。 呢個是其一。 第二樣嘢咧就係譬如類似葉建波啲，喂到依家都唔揾到佢嘅人。咁呢啲公司佢喺大陸，但喺香港上市，其實呢啲點監管法咧？ 即係話咧，透過香港嘅監管制度，係咪真係監管到咧？佢亦都未必真係監管到。 梗係做下。 但係如果連香港呢套嘢都冇咧，係根本係匪夷所思啊嘛！即係咁樣根本冇辦法交代。即係嗰樣嘢係唔係可以做咧？係孖戰路，而透過香港，佢剛啱就過咗嗰條線，即係咁樣樣。 嗯，即係起碼呃大人啫。 係啊，個 presentation 都似啲樣。 而且人事方面係盡量配合去呃。啊！你睇佢嗰個聯交所嗰啲冚冷都係自己有做嘅， 即係你叫人投資去上海咁樣樣。喂，除咗昆山嗰啲工廠之外起嘢，咁你智叻咪叫人投資10亿、8亿，你係咪可以斷千亿咁樣叫人嚟投資落嚟咧？上海， 啱唔啱喺個城市？ 呢、這個就係香港融資能力嘅差別。 呢、這個係 大差別啊嘛，即係咁樣。喂，嗰、那個上海已經係我睇見起咁多高樓大廈，即係呢個索羅斯話，如果喺任何嘅新興城市入邊，你向一個方向望，有超過100支天秤嘅話咧，這個嘢咧就嚟經濟爆，呢個經濟泡沫就嚟爆破噶啦，你知唔知啊？喂，上海係已經幾多年？ 但呢個爆到啊，一路仲興合合咁去啊！ 呢、這個興合合咁去，因為呢個係個超級雞棚，即係用全國嘅錢嚟去建立超級雞棚， 同埋瞓喺度接受輸血嗰係嘅惡魔嚟嘅，向個惡魔輸血呢啲唔家產個個都係以為過癮揾錢，向個惡魔輸血，等惡魔以苟延殘喘。 咁而家嗰個如果以吸收世界資金嚟講，香港更加係個超級雞棚，即係話嚟緊嗰由出年開始，我哋建立一個更加大嘅超級雞棚喺香港。喂，咁呢、這個大家如果要揾錢嘅，就要諗清楚呢樣嘢應該將以何以自處，即係咁樣。 哦，咁起碼行十年嘅都唔好驚啊！如果即係假設共產黨唔冧嘅話， 傾國之力嚟到香港呢個雞棚， 我哋要劃分份先啦。如果唔係冇乜意思睇雞棚搭，冇乜意思。 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其實好多大陸嘅企業咧。都是想去 Nasdaq 上市，咁即係呢個係咪對香港會唔會構成一個競爭 咧？Nasdaq 始終咧有兩大弊病啊，第一就係 Nasdaq 嘅 secondary market 咧係冇咁好嘅，即係第一次上市嗰時咧，佢集資本可以多啲，但你話再 raise fund 啊同埋 trading 咧都唔夠香港股市好 咁犀利，係 好多係冇人理嘅，即係 Nasdaq 啲股票係。 嗱如果假設呢個即係消息係正確嘅話咧，如果係個上市嘅規模咁大咧，係咪我哋應該而家即刻投資喺呢、這個即係港交所嘅股票上面咧？ 係啊，港交所等跌翻啲就買港交所嘅股票啦。咁啊，第二點就係當然啦，喺 Nasdaq 上，如果有咩事起上嚟咧， 拉到雲啊， 係好容易俾人哋拉咗坐監。呢個同埋香港嘅分別唔緊要，香港翻咗大陸咪得咯啫。 唔係咁，我問多你個即係可能係離題少少嘅問題啦。譬如類似李嘉誠即係嗰個借錢。俾阿梁白涛呢个事件，如果喺美国嘅 Nasdaq 会出现一个咩后果咧？ 哦，佢呢一个系会被告嘅，因为即系起码香港冇所谓嘅 class action 啊嘛。 嗯，即系一个人去代理所有 嘅，代理所有嘅 investor 告你，你讲呢句嘢系侵害咗，因为你讲嗰个并唔系事实，系、misrepresentation、misleading to 嗰啲investor， 令到嗰啲 investor 买咗股票，佢就可以用 class action 告你噶嘛。 嗯。咁但係如果呢個咪反正返我哋即係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區嘅金融嘅所謂金融中心呢，仍然佢有好多監管上嘅漏洞喺度。 唔係嗰個原則上嘅問題，係冇人哋嗰種精神， 執行嘅精神。 美國嘅政監、美國嘅聯邦儲備局，如果你整一樣嘢出嚟呢，是天怒人怨的話，即是這個包括了即是那幾間公司，即是做了兩個月再之前布伊斯基，即是那班友，即是你凡是整一幕那麼大鑊的那些消費者， 即是以前的 曾 邦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Milken 那些 燒輸死你， 他是一定要你坐監的， 加間嘢冇， 那個公權力是要你死給他看的，砌到你死的 SS 變曬 liability。 香港就冇呢樣嘢，所以有咪唔驚咧？即係我 香港有數講， 我朋友係上市公司主席嘅，即係都上市公司咗十年啦，即係咁樣。佢話：喂，佢係福建人嚟，佢話我以前喺鄉下，喂大佬偷只豬啊，都呢個勞改啊， 抵死 喺香港呃咗幾億都係譴責啫，你話咁惡劣。 大賭場，你原來呢個大賭場，一個是澳門的賭場，一個是香港股票。 唔係咁，你睇有好多班睇嘅，你即係唔係俾人譴責完就冇事啊嘛，係冇所謂啊，係即係你譴責到我十次添啊，真係。 你稍為好彩啦，如果啱啱風頭火勢，要教育群眾嘅槍斃都得噶。 嗱，除咗股市之外咧，如果你即係呢個消息跟住我哋再推論落去咧，譬如地產方面會點啊？地產方面， 地產豪宅再升，即係咁樣。 哦，豪宅。即係到期時會唔會萬蚊一尺啊？ 會啊！即係豪宅係再狂飆豪宅，即係咁樣。 嗯，咁即係嗱，咁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咧，我哋要翻轉嚟，起碼都要即係應酬下，即係呢個施政報告啦嚇。即係雖然冇乜心機睇。嗱，第一樣嘢咧就是個學券制。 係。 嗱，蕭生你就鼓吹咗好耐啦，其實基本上我都唔係一明嘅咩。但係今日我睇蘋果咧，佢就歪曲咗呢個弗利文嘅講法，即係做法。因為咧，佢而家係即係俾學券係嗰啲非牟利嘅幼稚園。 係， 其實你以你最初嘅構思咧，你嗰個建議咧，係咪真係要 extend 到所有嘅學校咧？ 學券制有兩種形式嘅，其 其中一種是即係好純粹嘅就學券講學券啦，純粹嘅利用自由市場嚟到推動教育嘅學券仔啦。第二種係一種社會政策形式，而嗰個學券係對低收入人偏斜嘅，即係咁樣，基本上係呢兩種形式。 後者係點解法？ 即係話你嘅收入唔達到某一個水準，嗰啲人就領有呢個學券啦，即係咁樣，嚟到令嗰啲人有一個選擇，即係咁樣。 嗯，咁嗰啲學券制咧，係咪即係延伸到大學嘅咧？ 好少嘅，通常都係喺呢一個中學水平。 中學水平。 通常喺中學水平實施嘅地方係。 咁學券制咧，佢如果俾咗你之後，你需唔需要還翻錢俾佢嘅咧？ 係唔需要嘅。 哦，咁著數啊。 In general 應該喺邊個 level 咧？係 secondary school、primary school 冇嚟喺 kindergarten 嘅噃，應該係嘛？邊個 level 最多啊？ 唔係，如果全世界去實行嘅話，多數都係喺 secondary school。 係啦，等佢進一步接受教育。 因為咧，佢其實就係話學券制喺呢個 level 咧，佢嗰個意義咧就係咁樣樣，即係咧，我俾一筆錢你。 你學嘢啦。 咁你就拎佢讀書啦，你讀書，咁你係咪多咗選擇啊？ Yeah. 我。拎嚟讀乜嘢書，我有權加啲錢落去讀啲，我於是就可以讀私立學校啦，即係 讀啲好啲學校， 讀啲好啲學校，個家長可以貼啲錢落去讀啲好啲學校，擴大咗個家長嘅選擇。 咁點解我哋香港要喺幼稚園搞先咁得意嘅？ 呢個係咪一個即係佢作一個試點去做，所以先喺呢個幼稚園開始？ 其實香港喺中學其實都係有呢、這個。嗰、那個是一種變奏式的學券制嚟嘅，即係呢個直資係。 OK， 明白。嗱，但係問題即係佢另一個解釋就係話，係因為其實幼稚園嘅學費太貴啦。 這個變咗佢喺邏輯上，而家呢一套咁樣嘅學券制喺邏輯上係難以自圓其說噶嘛。首先第一，我唔明點解一定要係非牟利幼稚園，然後先至有學券咯。 嗱，我舉個例啦，譬如而家係有啲幼稚園好貴嘅，去到即係10萬蚊一個月咁樣，你仲要買位，咁係咪政府需要去俾學券呢一類咁嘅家長咧？ 咁呢個係第二個我大不解啦。點解嗰個家長，我哋唔知道個家長嘅收入係點？個家長係咪閲讀一間貴嘅學校？個家長嘅負擔係越 Q 大鑊咧，即係咁樣。點解佢讀得好貴嗰時冇得津貼，係要讀得平啲先有津貼？你邏輯上你解釋俾我聽啊！同一個家長， 而且幼稚園好少係平嘅噃。 可以話俾你聽啦， 即係 嗰時我的司機個女去維多利亞讀都要4000幾蚊， 係啊，好慘啊！ 冇乜點平。 唔係啊，讀幼稚園係貴過讀大學， 係非常貴的，貴嘅，即係咁樣。 但係可唔可以唔讀先？ 即係唔係個問題係點解每年嘅學費要少過某一個額，然後先至能夠享受學券咧？即係咧，同一個人，同樣嗰個父母，佢呢個仔女去讀一間平啲嘅幼稚園，佢嘅負擔咧就已經冇咁重，所以咧你就獎張學券俾佢。如果咧我決定個仔女讀嗰間好啲學校，再貴啲學校，咁咧就牙血都出埋。唔得啊！咁就冇學券嘅，即係嗰個咪唔明個邏輯係點解？ 但係即係假設阿蕭生你即係佢跟住呢個做法去做咧，係咪變相鼓勵咗好多人去投資喺好貴嘅幼稚園上面咧？ 唔會噶，嗰、那個投資在一個好貴嘅幼稚入面，始終都係要個家長接受嘅。 咁有多即係家長唔明白呢樣嘢，咪覺得貴就好啊嘛？ 我話點解我講俾你聽啊 ，Eddie， 即係嗰個。边种思维先就系烟嚟嚟，即系话天生出嚟系同埋民主系自然配套嘅咧，其他全部都系假嘅。到走到最尾嚟讲，就系反民主，即系包括咗社会主义，包括咗保守主义，只有自由主义系同埋民主主义咧系天生出嚟咧系配套的。 佢今次学你啲嘢，学啲学唔学啲啊？ 因为咧，佢其实咧就系话到最后嚟讲。你要相信民主，你要相信市場經濟，你要相信自由嘅，係一套嘢嚟嘅。到最後，你唔會覺得嗰啲友係好蠢嘅，要去教嘅先至得嘅，你知唔知啊？你如果覺得啲人民咧冚棒咧都係阿斗嚟嘅，要你扶持嘅，喂，成套嘢冇辦法 logically 會成立嘅，即係話 人民是很標準的，我們一定有好偉大的共產黨去領導的，那那樣東西最後一定不會是一個民主來的，你明白嗎？ 中文你都是 加上那個 chat room 上面有個網友問蕭先生，他說呢他支持曾蔭權現在這個政策呢，就是因為呢沒有理由貼錢給商家，我想他的商家是指那些即辦好貴有錢那類型，就是 那個問題不在這裡，那個問題就是你如果要個幼稚園辦得好，在什麼情況之下，學捐制的原理在哪裡，學捐制的原理就是說因為他應該容許 maximum 的競爭，你是尊重家長的選擇嘛，喂，他可以牟利，他亦都可以食蝕本，咁當然係來自唔同更最多來源嘅學校嗰陣時候，嗰、那個競爭係最激烈啦。只有喺個競爭最激烈嘅時候，對消費者先至最有利咯。 但係即係將呢一個原則應用喺幼稚園嘅教育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大家去競爭喺一啲唔適當嘅地方咧？譬如話，好似類似而家嘅補習社嗰類咁嘅競爭形式咧？ 唔係 啊，正係補習社就可以話俾你聽，佢哋先至係將個刀個鐵完全用喺刀口上面啊嘛。喂，嗰、那個遊戲規則係咩先？而一個遊戲規則係要升大學啊嘛，而升大學係睇考試成績啊嘛。邊個最幫到嗰班人考試成績好先？佢係將其他多餘嘅嘢冚唪唥冚唪唥曬去， 即係唔考你唔使讀噶啦。 係啊，你一定一套，譬如好似捉棋咁，一定遊戲有個遊戲。就有遊戲規則，那個遊戲規則就決定了個勝負是怎樣，樣對不對？對 不對？我舉個例子，譬如說你那個競爭的方式會不會令到所有的這些幼稚園是訓練幼稚園的學生去入到最好的小學到、 你估那些家長是不是會因為每日多一碗，即是家長和學生都有叉燒飯吃，他就不理個學校水準、即是我不會以為啲家長是那麼愚昧咯， 即係佢哋都會， 即係你愛嚟 non-competitive， 就大家唔好競爭個教學質素啦，大家唔好諗到即係點啊。總之家長嚟都有叉燒飯食，即係咁樣得唔得咧？即係咁樣樣。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其實 唔好以為啲家長係咁蠢咯。 佢哋唔係想買呢個服務嘛。 係啊， 佢唔係想買呢個服務，但係個問題就話、是，即係咪引導到佢一個即係以我哋嘅理解，那個細路仔佢正常嘅一個健康嘅發展，定係還是佢好純粹變成一個即係專係入去？著名的小學的一個訓練機器、 如果你不改那個整套 system 的話，當然是會成為這個是誰能夠入得最好的小學、 在中國人的教育的這個世界裡面呢，賣的 setting point 都是一句四個字而已，望子成龍，你買這樣東西可以了，你其他不要賣，買叉燒飯死梗， 不要以為即好像韓生那樣以為送叉燒飯就可以即是不是那麼蠢的，即 賣望子成龍、 那個你要對人民有信心，所謂對人民有信心，就是說他們的選擇，他們是運用他們的選擇權那一刻雖然是會錯誤，但是都好過你強制去教嬌他們怎樣去做，誰個 care about 他的子女多過嗰個父母嘅，你而家話俾你聽，曾蔭權愛你嘅子女多過你愛你嘅子女。喂，你講笑啦呢一個，邊個會日夜諗自己啲仔女嘅前途啊？即係咁樣。 嗱，但係 咁仲有一個人咧，毛澤東咧。 係啊， 但係呢個翻嚟咧，其實如果係個學券制，咪需要有成個教育制度嘅改革嘅配套咧？譬如話，我哋嗰個係咪太過注重喺考試呢方面，係咪需要一個相應嘅改革度咧？ 嗰、那個係整體教育改革嘅問題啦，即係咁樣整咧。但係唔係嘅學，即係呢個咁樣學前教育。首先，第一即係話呢個係一種買熟還珠嘅制度啊，即係買個盒，買完粒珍珠之後，就係將粒珍珠俾翻人，淨係攞到個盒，即係係冇咗嗰種精神喺度嘅。第一就係牟利同非牟利，首先都係唔重要嘅。嗰、那個重要嘅係要更多嘅競爭。自然就有好多人會失敗㗎啦，呢個牟利又好非牟利，喂何以一定要係非牟利呢？即係咁樣。第二點解一定要低個某限制個學費呢？我家長情願四公四底都唔得呢，即係咁樣。 有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就係即係非牟利同牟利呢個呢，即係佢係唔決定唔到嗰個教育嘅水平，可能呢係牟利嘅教育水平係好過非牟利嘅，呢個先其一。第二樣嘢就係Let's say 假設有一個即係學費有10萬蚊一個月，咁呢個學券其實應該補貼到幾多俾個家長咧？ 唔係嗰個原理嚟講，就係每個人個補貼都一樣。 我理你讀咩學校啫，即係 總之就貼俾嗰個水平俾你， 係啦， 嗰個補嗰個筆錢俾你，你讀100,000蚊，我都俾10,000蚊你， 係啊。 咁原則上就係即係其實所有嘅家長都係 entitled 喎，係 嘛？咁我哋可以作一種 exemption， 使唔使 mean test 咧？係即係咁嚇，唔係你係作一個 declaration， 即係你要行一套最簡易嘅制度，你作一個 declaration， 你冇10,000,000增加， 嗯。即係如果有啊，即係拉你坐監。 如果一拉呢個免一塊假誓咯， 係咯係咯，即係都係一個變相免 test 嚟嘅。 係係，咁你有10,000,000唔好攞啦，即係 咁啊，好多人都恨嘅。不過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如果實施咗呢、這個，即係譬如有蕭生你講呢個制度之後咧，佢係咪會即係導致好多低水平嘅，即係或者係競爭唔嚟嘅幼稚園去倒閉咧？ 啊，當然係啦，個原理上就要人哋倒閉啫嘛。 即係跟住咧就好多即係教師會失業啦。 係啊。個原理上啲嘢點解會做得好，就因為容因為嗰啲做得唔好嗰啲要倒閉㗎嘛。如果啲嘢啲齋嘢唔准倒閉嘅，你睇聽日啲飲食館點樣，保證你碟送咗垃圾，即係都有曱甴。 我舉一個例呢，一個呢個前幾個月我睇呢個60分鐘時講嘅。咁呢就一個黑人呢，就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哈林區呢開間學小學。咁係點樣呢？就係啲學生呢，你只要上堂呢attendance 夠嘅話咧，佢月尾咧俾咗10蚊你嘅。嗱呢間學校點嚟嘅咧？就係佢係問人咧，係呢個捐錢係開呢間學校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索羅斯嘅徒弟呢、這個Duncan Miller。但我唔係講呢樣嘢，其實講呢樣咩咩嘢咧？就係佢呢間學校咧係可以炒教師。佢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原來所有紐約嘅公立學校唔可以炒教師嘅。呢、這個就導致咧成個紐約嘅學校嘅制度咧係出現一個。越嚟越低水教師越嚟低水平嘅問題，所以就話咧，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冇一個競爭喺度咧，其實好多時咧，啲在職教師 即係而且嗰啲所有嘅專業團體咧，佢一成立咗咧，佢就作一套保護制度出嚟，就令到人哋咧唔得加入。其真真正唯一嘅原因就係保護佢哋自己嘅利益，即係。今日愛因斯坦翻生咧，都教唔到中學物理學嘅，係、 我哋而家應該有封煙係咪？岑 先生， 岑先生係咪？請講啊！ 我聽唔到啊！ 我聽唔到啊！ 我聽唔到啊！ 好，即係使唔使要即係你再執佢先嚇？咁、我哋即係間即係嗱， 即係呢啲咁嘅保護政策咧，由律師由醫生開始，其實到最後係乜嘢理由都冇，真正嘅理由就係保護嗰班友嘅權益，即係咁樣。 好，咁跟住咧，我哋有個即係網友就問啦，佢問我嘅，佢話而家有即係校本評核，但係好多只有 15%， 但係好多教書咧已經係鬼殺咁嘈，咁就即係呢個又牽涉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同學券， 即係唔係校本評核，即係點樣咧？即係話而家任何人用手機都係特區政府配給嘅嗰種手機。即係你用邊條線呢，你冇權，你再冇咗選擇權啦。特區政府配給阿陸傑係應該裝 CSL， 你就一定要裝 CSL， 唔准唔裝 CSL。咁點樣決定你要裝 CSL 呢？咁於是我哋就要評核呢個 CSL 啊 ，Orange 邊間辦得好，然後呢就定一個價錢出嚟。然後咧就將你配給俾呢間無線公司，咁你首先我哋就整一套平核呢一個 CSL 同 Orange 一套好龐大嘅制度嚟到平核佢哋出嚟啊嘛，又再去用一套官僚制度定個價錢出嚟啊嘛，喂你 in set off， 我覺得呢間好啲，我俾多啲錢你裝嗰間，咪各有各選擇啊，唔係係一套咁昂居嘅制度，即係其實就係、是、 個風音咪搭咗入嚟而家， 喂。 喂，系各位 主持，听 到， 我想讲翻，首先学券制我方面嘅问题，我唔知阿萧生有冇提到嘅，就系佢哋实行学券制，可能个目的就系为咗一方面就想攞到佢民众嘅支持，另一方面就想避免头先就萧生所提到嘅问题嘅类似，譬如嗰阵时美国曾经有一省份就系。因為實行學券制而導致到佢某啲可能公立學校被淘汰啊，即係咯，員工啊失去飯碗啊，即係嗰啲咁。咁曾蔭權就可能為咗依樣嘢咁啊，所以於是乎就佢見到當有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就索性嘅私立就斬咗佢咁咯。 其實一路咧學券制已經40年，一路咧推行唔到咧，就係、是、啲教師咧、就同 打官司同政府，次次所有家长都支持学券制，所有教师呢就永远都反对。 这个又点解我讲呢，这个是一个 pilot project 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说一次过在即是在小学或中学做呢，我估计呢会有好多学校呢是因此而即是出现一个收 生。我唔你哋各位主持有冇我类似嘅相同諗法，就係我类似几个礼拜之前当我睇返佢个个施政报告个前瞻嗰陣时候，我已经估到佢係应该会有玩學券制㗎啦，即係因为係你睇返佢个蓝图嘅时候，其实教育改革係佢其中一个应该係 major issue 嚟㗎啦。但係我冇諗过曾蔭權就係佢會將個學券制擺喺幼稚園，唔係擺喺小學度咯。即係冇一子之，我仲覺得我仲即係我識得唔到石嘅。佢究竟個真正意圖去搞依樣嘢為咗咩咯？即係有啲半桶水咁嘅感覺。 係有啲半桶水嘅感覺。 唔係佢一定要初要測試嗰個反應先嘅。即係如果你話大動作咧，就佢驚反彈。 其實係即係學券制非常難推動嘅，主要就係嗰啲。即係既得利益者嘅反對， 建制入面有好多即係譬如類似教師嗰啲工會咧，佢哋就會反對咁樣嚇。不過我咁啦，你講啊。 但係相對於個你話成本效益嚟講，咁會唔會係就擺喺小學個改革，即係會即係蘇花對佢有利啲咧？即係多過咗即係將成個實驗擺喺個幼稚園度，係咯。 咪擺邊度嚟講，其實都係到最終嚟講，佢會唔會被 distort， 係包括成個教改嗰個理念究竟係點樣？即係呢個問題係太過複雜啦。即係如果你話單一改一樣嘢嘅話，係好可能會導致有弊病嘅。即係如果你成套 system 係唔配套嘅話，係 啊。蕭生喺呢度講學券制都講咗好多次，我記得，我又唔係次次嚟都記得係。但係蕭生又冇講喺邊，即係頭先我嘅問題 generally 應該放喺邊度，所以搞錯咯。今次佢搞咗幼稚園，你冇講嗰個。 即係我係講幾個 fundamental 教育問題嘅，其中有一個就話政府係擺得太少錢喺學前教育，即係同埋現代我哋嘅認識嘅嘢係唔啱嘅，因為其實呢、這、一個人。一學 language 一定要是三歲之前學的，如果用少少錢去栽培，是任何人都學到兩言三語， 個成本效益是在那個時候最好的， 是沒理由不是那個時候學的，而是呢搞到那些大學才學，這個呢就真是蠢到不得了的東西， 他應該調回轉，其實個資源現在是過度集擺了太多在這個即是所謂 tertiary education 高等教育裡面，即係你導致到其實好多而家中學啊同埋小學嗰個出現好多即係學生嘅問題啦嚇嚇。咁陳生仲有咩其他嘢補充啊？ 仲有想知道阿蕭生究竟點睇佢今次最低工資嘅問題 啊？最低工資有一個好複雜嘅問題，我講過，即係你話如果要將個出現一個咁嘅最低工資，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個最低工資你定咗幾多錢咧？咁樣樣。如果個社會， 但係睇翻佢今次佢似乎佢今次個 case 已經係佢縮窄到佢有關最低工資嘅問題，即係 focus on 佢清潔啊同埋保安方面。咁佢如果將個最低工資嘅問題縮窄到成咁嘅時候，咁蕭生又點睇咧？ 唔係我話你話，如果個社會多數人都同意嘅話，定立一個20蚊、22蚊、25蚊嘅最低工資。喂，呢個係唔值得去反對，因為佢所能夠造成嘅 效果 係輕微，係非常之輕微。但係我只係從 logical 嚟去諗，我係冇辦法去同意最低工資。其實我哋睇翻呢一個1000年來個經濟增長最大鑊嘅，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冇一度地方嘅經濟增長咧，可以幾乎係持續到20年咁滯。咁其實點解會咁呢？即係如果喺第一次大戰之前嗰啲經濟增長呢，好多時喺嗰二三百年入面呢，就係有40-50年啦，甚至中國嘅康雍乾係130年嘅經濟增長都有，就係因為呢一個染咗呢個馬克思病毒嘅發作，即係咁樣。 嗰陣時未有馬克思係嘛？ 第一次大戰有啦。 唔係，即係你講雍乾嗰陣時。 嗰時所以嗰陣時嘅經濟可以長期增長。 Okay. 即係呢一個一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呢個左派病毒咧，係令到經濟幾乎係冇得一地方可以。 你係阿張，你係講緊馬克思定還是海恩斯啊？即係 政府嘅馬斯啊，馬斯唔係愛因斯啊 ，OK 係 啊， 即係共產主義病毒。 不過我諗咧，就即係 to be fair 啦，即係最喺公司，我諗又係長毛嚟買咧，即係先一個辯論先有趣啦，係嘛？阿岑生係嘛？ 不過我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唔關施政報告嘅，但係我都係想睇下各位主持嘅睇法。你哋認為梁家傑如果真係選特首的話，其實有冇辦法攞到中央嘅祝福咧，或者中央嘅？ 呢個唔係問題嘅，即係我肯定佢唔夠一百票，即係咁樣。 大家唔使諗啊！ 唔係你係冇理由選梁家傑嘅問題係，我而家係呢一個。選舉委員會，你解釋俾我聽點解我會選梁家傑？因為咧，我選梁，如果講施政經驗嚟講，講話呢一個民望嚟講係7-1，而家係，即係如果施政經驗嚟講，梁家傑都未曾部長都未曾做過，我點知佢做特首會點 Q 樣先得啊？ 咁呢樣都唔使 experience 嘅， 唔係梗係要 experience。 毛澤東同孫中山做過頭咩？ 佢係做過，唔係佢管地方管咗好耐啦，即係咁樣係咪啊？是一路打上嚟㗎嘛， 即係佢管個蘇維埃都管咗好耐啦。 係嗰、那個問題唔係咁，而係唯一選梁家傑嘅理由，就因為你講普選嘛。你而家決定唔講普選，我真係唔明點解會有人會提名梁家傑咯。 係啊，基本上咧，基本上我哋大家都冇興趣提呢個話題嘅，即係你如果你唔講，我哋都冇心機講呢樣嘢。 你話得唔得到中央祝福嗰個答案咧？ 但係通常都講到即係聊聊幾句咁啊，交代曬情。 係啊， 我哋多想問得深啲。 係啊，係啊。不過我補充一樣嘢啦，即係如果我係中央咧，我就好大方，即係俾你出嚟選啦，即係俾佢選就俾佢選就好，同我心選嘅啊，即係如果中央有咁大方嘅話， 唔係你連民主。唔讲民主，唔讲普选，净系同曾荫权讲民生议题。点解会有人边个乜嘢理由要提呢一个提名梁家杰咧？你解释俾我听下。如果呢个 issue 唔提嘅话， 睇法的话，我自己都系会觉得嘅就系曾荫权嘅本身而家个苏花施政甩咗嘅，你话年多以嚟，其实佢都做咗一啲即系佢。都做咗啲問題，佢令到佢如果你本身你係同佢當打拳拳賽，即係大家係對手的話，其實你都應該揾到一啲位可以 lock down 到佢嘅咯。 哦，即係你覺得曾蔭權其實都唔係咁叻嘅啫，即係佢出嚟跌碑嘅話，都可能即係 某程度上，我覺得佢其實基本上都係幾次扮公仔下咯，即係佢本身佢冇政黨撐住佢啊，咁其實佢而家唯一。唯一一個 backup 佢嘅都係中方咯，咁只要其實中方有啲動搖的話，而對手又可以把握到佢嘅弱點的話，咁其實佢都一捉佢就開 始。唔係嗰個 come to 一個 practical 嘅問題，即係政黨撐唔撐咧就唔緊要嘅，即係最後只要吹雞咧，所以重要議案咧就過到噶啦，即係立法會。 係我明白。 喂，但係喂嗰、那個嘢，如果係冇香港嘅。呢、這、一個殖民地官僚嘅支持，能唔能夠統治香港咧？即係咁樣。 董建華就一個板啦，嚇！睇過呢個板，你即 係你而家有同呢個香港啲官僚係完全冇關係嘅，又唔識得官僚嗰啲守則嘅，去統理香港180,000公務員，30年埋呢個公public 即係公營機構啊， 係33,000，你覺得個問題係有幾大咧？即係咁樣樣係， 即係梁家傑就。唔夠 class 嘅呢個問題上面，不過即係如果係純粹一個人， 我純粹都係 focus on， 即係諗緊就係佢如果阿曾蔭權利用分餅仔嘅方法嚟鞏固佢個政權的話，咁其實其他政黨或者其他候選人有冇可能又利用翻同樣呢個方法分餅仔而達至到就 lock down 我對手呢個？ 分餅仔只係非常有限度嘅嘢嚟嘅啫，其實係好多已經係被既得利益綁死咗。 嗯， 你頭先你哋講嗰啲嘅，即係話個官僚架構可唔可俾梁家傑去運用？大佬係至忠與至寡，形名是也，份數是也，點會有問題啫？邊個上台都得㗎？有個架構喺度， 係，但係佢可以陽奉陰違 啊！全咁個佢就 董，唔係你講嚟講去咪， 爭都搞唔掂 嘅。你講嚟講去，等董建華一個好好例子咯。即係你話，即係係咪求其一個上台 一定要係要做過嗰啲咁嘅咩曾蔭權啊、阿陳方生先做得到咁黐線嘅嗰啲嘢。 OK， 阿岑生， 咁個問題都咁多，唔該， 多謝曬你啊！不過我補充一樣啊，蕭生，即係就算你話咧，曾蔭權呢個咧，即係唔夠徹底或者即係自相矛盾啦。即係起碼對我嚟講咧，如果我作為一個家長咧，即 係如果你有仔就幼稚園都講得幾好嘅。 係啊，即係喂大佬，即係而家啲學費啊，即係你喂，如果你少啲錢，你唔敢生細路仔嘅，真係起碼過啲關先啦。 即係課仔女教育係一樣非常昂貴嘅嘢。 係啊，越嚟越即係個投資越嚟越重。 嗱 ，OK 嗱，就其實有第二樣嘢咧，我哋趁喺 break 之前，我都要問一問你，因為呢個你老本行，因為有咗呢個電影，即係呢個即係我都唔記得乜差嘢名啊。 系 咩电影资助局啊？ 电影发展局， 电影发展局， 我都嫌少。 嗱，你系行内人啦、啊，即系呢个局咧，系咪俾你行内人走去分钱嘅咧？ 即系呢度又注资4000万、4000万、3000万，总共使2-3亿咁样样啦。 直情系分钱啦、啊，但系个个都话唔够啊， 梗系唔够啦，大佬，真系一人分 落嚟，梗唔够， 分2-3千万啊嘛。 咁听日你又会见到旅游界班冚家祥又话唔够噶啦。 啊， 即系 anyway 咧，你话呢一个呢、這、一個支持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及各演藝界發展，呢個我勉強可以同意。如果做得聰明啲，支援精英運動員可以同意啲，可以同意。即係增援5000万支援各體育總會，推動各區市民參與體育運動。呢、這個我已兜服啊，呢、這個我已兜服。但係絕對，譬如話成立電影發展局，高官負責電影業務。撥款俾小資本片商拍戲，啊、注資4000万俾藝術體育界加強支援文化界，即係呢啲咁嘅錢咧，即係使呢啲咁嘅錢咧，我認為咧係將佢即係找曬做大銀咧，然後掟落維多利亞海咧，係會好啲嘅，即係個效果對香港嘅文化藝術事業係。 不过唔好啊，萧生，我同你夹分，真系做呢个小小小制片商啦。 以你嘅名气，以你嘅名气， 你唔使谂巧啊，我同你度埋。 因为你每年掟亿几落海咧，都吸引好多游客嚟睇嘅，其实系。 唔系咁， 即系等于放烟花。 有啲人会潜水，跟住捞翻啲钱上嚟噶嘛。 系啊， 啊，咁但系即系 话掟，即系同埋掟钱落围海俾上嚟，即系。做呢啲嘢個功效係低啲， 唔係，但係即係我都有個即係反建議啊，蕭生。但係即係你見到咧，電影界入邊好多人都失業啦，即係好多人我都知道，譬如有啲上唔到大陸嘅，即係直情係做唔到啦。即係如果剩低落嚟，都係上大陸嗰個即係市場嘅啫。咁、如果有筆錢落嚟，即係譬如話開幾套戲咁樣，係咪都起碼都喂，即係令到呢班人可以？ 如果完全咧開戲咧，係要靠政府俾錢嚟到開嘅話咧，咁樣即係。不如政府將嗰啲錢俾咗嗰啲友仲好啦，即係咁樣， 直情俾佢， 係咯， 直情分水，點 使乜拍戲啫？即係咁樣。 咁起碼啲人有啲嘢做嘛，佢哋俾錢佢唔會走去拍戲噶嘛，嗰人走上大陸叫雞。 即係可以話俾你聽，政府津貼去拍戲，唔係今日先至發明嘅嘢，已經係做咗30年喺歐洲。你知唔知嗰成個電影事業嘅衰亡係幾多元毫無幫助？ 那個效果是不是拍了一些沒人想看，大家合埋份影片出來呢，是吧，即是資助就是拍的。 台灣已經津貼了20多年了，即是還行這麼蠢的道路， 越拍越渣。台灣以前這些叫見得人，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戲。 結果就拍了所謂的本土戲，走藝術電影，都不知道是什麼戲來的戲。 以前有很多戲可以看， 但是韓國的電影、南韓的電影可不可以算是一個即是證明政府干預是可以行可行的。 即係話佢嗰個本土市場，因為佢有個本土市場，但呢個同埋呢個 despite of 政府干預咯，即係咁樣。我唔相信一樣嘢可以靠呢啲咁嘅嘢可以靠政府干預存在 嘅。嗯，但係韓國嗰個仲有另外一措施喎，佢係有即係外國片有 quota 喎。 係啦，靠保護主義，即係我話你可以㗎，呢個世界聽日咧，你開始唔俾農產品入口啊，咁咪香港咪救翻正。10多人開始種田， 種 開始耕田咯，全新界開始耕田咯。不過嗰啲米嘅價錢起20倍啫嘛，開始30元一斤，即係40-50元一斤米啫嘛。呢個係自取滅亡啊嘛，即係咁樣做法。 日本係咁做法， 係 日本。 其實你可以咁做嘅，即係完全係。 嗯。OK， 我哋而家即係休息一陣再翻嚟啊。